小眼睛快速地转动，有些聪明外露的彰显。我在那一张张陌生的脸上，努力寻找哥哥姐姐们的影子。徒劳。女的说：“姑奶奶，我是市委的闺女，市委，金市委，1969年上了黑龙江兵团的。嘿，我们大前年才回北京。”干部说：“他是刘毅然的儿子，他奶奶姓金。”我一脸茫然。女的说：“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您，要不咋第一眼就看您眼熟呢？说实话，您可不如电视上漂亮，那是化了妆的吧？我想您老在电视上露一回脸儿，得得不少钱吧？中央台贼有钱呐！听说您老写一部电视剧，能整一座小楼。哎呦，俺们挣一辈子，也挣不出三间房来。”干部说：“俗，姑奶奶那是文化传播，不是为钱。”福儿说：“都是自家人啊，自家人说话不用装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有钱的就是有钱，没钱的就是没钱。”我明白自己遭遇了一群市侩。记得有一回和演员陈宝国一块聊天，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：“您一集戏拿多少钱呢？”陈宝国当时回答：“你说我应该拿多少啊？”那人一脸的尴尬。那人提的问题与今日孙子们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可惜我没有陈宝国的机智与幽默。面对众孙子，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以致他们自我介绍谁是谁孙子，谁是谁外孙，我竟然连一个也没记住，就记住了满嘴跑脏字的福尔，因为他的语言最有特色。干部说：“听奶奶说，我小时候您还抱过我呢，您还夸我一脸官相。”眼前的人物尖嘴猴腮儿。女的装作很文化地说：“哎，虽然老宅什么都没有了啊，但是我在这里找到了老姑奶奶呀，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。从老姑奶奶身上，我看到了金家的过去，这气质，这派头，往那一站，比刘晓庆有派头啊，啊，能镇住一大片，绝对的，与众不同。”我说：“镇谁呀？”“砖瓦堆里一个捡破烂的小老太太。”干部说：“哎，您甭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他们推草，没文化。”干部要去了我的电话号码，说是好随时请教。我就忽视了，他要了我的电话，可没把他的给我，一个不对等的交换。后来回味啊，感情人家留着心眼儿呢。那个福儿似乎对找着老姑奶奶没兴趣，这会儿正围着黑石头转悠呢，来来回回的看。我以为他在寻找上头的刻字，也是多事，过去给他讲了这块唱晚亭的来历。这女的立刻回身找亭子。我说：“亭子在1958年就塌了， 旁边这个土堆就是遗址。女的问，那亭柱是不是金丝楠木啊？我说，就是普通的白茬松木。女的很失望。福儿指着石头说，从云南陇川拉回来的。这就对了，我就是在陇川口岸倒腾农产品的。说着，福尔从谁手里要了一瓶矿泉水，将水洒在石头上，脏兮兮的泥水从石头上流下来，使得灰暗的石头更加灰暗，面目不清的石头更加面目不清。福尔又要了几瓶水，呼呼啦啦全浇上去了，石头周边立刻泥泞一片。众人不解他的意图啊，说他在作死。女的使劲嚷嚷说，把他的白裤子溅脏了。只见福尔不顾脏湿，俯身在石头上仔细查看，末了又问，谁身上带着打火机？都不明白福尔想干什么。干部迟迟疑疑，将打火机递过去，福尔接了，打出火苗，用手捂了，在石头上仔细照。女的说，照什么照，太阳是真火，比什么不亮啊，打火机那点亮跟太阳比早吓得没影了。福尔环视了一下众人说，哼，知道陇川在什么地方吗？告诉你们，陇川紧挨着缅甸。知道缅甸出产什么吗？缅甸出产玉石翡翠。中缅口岸常有这样的黑石头，一车一车的往咱们这边拉，黑石头里包的全是翡翠。现在翡翠是什么价啊？拳头大的翡翠价值十几万。福尔说这话认真而严肃，破天荒的没用脏字的口头禅。干部说，你能断定它是翡翠？福尔点点头。女的像刚才发现我一样再次惊呼，妈呀，这大翡翠比金丝楠木值钱多了。哎呦，这回咱们是真发了。哎呀，福尔，你说你咋这么有福呢啊？干部纠正女的说，是咱们大家有福，不是福尔一个。福尔说，我就知道老祖宗千里万里把石头运回家里，绝不是平白无故，咱们家的老祖宗是有眼光的，他早料定了有这一天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，去年天气旧亭台，唱晚亭，演播田洪涛。 不是福尔来我家给我讲述，我不会知道以后的事情。正如那块刻着唱晚亭的石头，地表露出的只是一小部分，更大的内容还在地底下一样。那日孙子们与唱晚亭的初遇，也不过是一通锣鼓经的敲打，仅仅开场而已。福尔告诉我，那天晚上孙子们 又去了一趟老宅废墟，是有准备而去的。福尔很内行的，花300块钱买了一个看石头的专用手电。在专业电光下，几个人在夜色中将那块石头再一次细细审视定夺。福尔说，他在石头的表面窥到了绿色，那绿色精灵般的一闪而过，就再也找不着了。有绿是那里有翠的象征，这块来自云南的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，它在缅甸边境准是哪个从那边运过来，遇上战争丢在大路上也未可知。因为路当间搁块大石头是件没法解释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大伙都说福尔分析的没错，纷纷用手电在上头照，你照完了我照，我照完了他照，有的说看见绿了，有的说看见黄了，有的说什么也没看见。最后的结论是，先把它从土里挖出来，看看它下头究竟还有什么东西，毕竟它的大半截儿还藏在地底下，也没准下头就是玉石翡翠金刚钻呢。电光和声响引来了治安巡逻队，几个人被巡逻队问话，巡逻队实在也拿不准这些人的对错，为一块烂石头好像也没触犯法律，也都有正当的身份，并且都能证明是金家后裔，到拆迁废墟上找点自家东西也是人之常情，加上孙子干部还和巡逻队的头目在工作上打过交道，问了几句话人家就走了，走时还反复交代注意安全。石头是第二天上午请了3个民工挖出来的，偌大一块，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。那个露出地面的平顶，对挖出的整块石头来说，不过是个小尖儿。唱晚亭3个字，全部露出，也变得十分清晰。面对着这块刻着唱晚亭的大石头，大家都有些束手无策，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。还是福尔有主见，拉来了水管子，对着石头使劲滋，滋完了，几个人上去用刷子刷，折腾大半天，总算露出了庐山真面目，一块略带绿色的粗黑石头，坑坑洼洼，像个巨大的土豆。福尔激动地说，嘿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一点不差，就是这个样。在场的孙子都很激动，透过那层黑皮，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里面绿光闪烁的翠，这块大翠全北京怕也找不出第二块，如果说拳头大的一块值10几万，那眼前这个无法估量啊。女的兴奋地说，哎呀妈呀，我咋一下就阔了呢，阔得我跟做梦似的，回家我得让全家给金家老祖宗磕头。福尔说，今天在场的金家人人人有份儿。干部说，外孙子也有份儿， 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，在遗产面前，人人平等。接下来，大家讨论怎么把这块大翠切开分了，而且要分得均匀。一个孙子说，先别高兴太早啊，石头里也未必是满满当当的翡翠，鸡蛋黄似的，只是个心儿，也有可能。女的说，我想啊，它是个肉包子，外头一层薄皮儿，里头都是馅儿。老先祖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在皇上眼皮底下当差，什么宝贝没见过呀？他看准的东西，他不会错。福尔说，哪怕里头的宝贝是个铁锅那么大的盒，也够咱们受用几辈子的啦。依着大伙儿，就要往玉石厂拉，是虚是实，刀下见菜，立马分宝。还是干部心细，他说啊，得找个专家先鉴定一下，有谱了再往玉石厂拉不迟。这大家伙近乎两吨，搬离此地也不是件容易事情，万一里头什么没有呢？福尔说，不可能。女的说，干部闭上你的乌鸦嘴。干部说，知道吗，咱们现在可是赌石呢，大凡挨上赌字儿，它的概率就是50%。一孙子说，10%也行啊，我们乐意啊。女的说，对，10%也行啊，希望总是有的，切开还有10%，不切什么也没有啊。什么叫撞大运呢？这就叫撞大运。稳妥起见，下午福尔还是请来了凌翠轩的老郭，让行家帮着长眼。老郭是云南德宏人，以前一直在瑞丽石头早市上摆摊，专门卖翡翠矿锚石，千把块万把块，也有几百块一块的锚石，用红漆标着号，堆在摊子上任人挑选。石头中也有论斤称的，60块一公斤，据说也有人从里头买出来过玉石。摊上摆桶水，搁把手电，让买主自己挑，挑好了里头有翡翠，挑不好就是一块普通石头。其实摊上的每块石头，卖主都仔细研究透了，吃这碗饭的心里得有底儿。但是呢，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人心还隔肚皮呢，何况石头啊。人心可以用 X 光，用 B 超照，这石头是任麻仪器也透不进去的，有与无，好与不好，谁也说不准。仓皇反复，万千变化，都在一瞬间。所以要赌石，必有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，担得起霎时的大起大落，否则不要染指其中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